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今天上映的几部电影。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今天上映。这部电影由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刘嘉玲等人主演，主要讲述了中国第一神探狄仁杰的传奇破案故事。沈腾主演的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今天上映。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夏洛特烦恼》当中的城市西红柿。混迹于丙级业余足球队的守门员王多鱼，因比赛失利被开除离队，正处于人生最低谷的他，接受了神秘台湾财团一个月花光10亿资金的挑战。本以为快乐生活就此开始，王多鱼却第一次感到花钱特烦恼。动画电影《昨日清空》今天上映。影片以1998年中国南方小镇兰溪为真实背景，讲述了几位高三学生在高考前夕产生的有关友情、暗恋、亲情的成长故事。再来关注几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刚刚获得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将在8月3号在全国公映。《小偷家族》的故事围绕着一个拼凑的家庭展开，六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没有光鲜的工作，没有可口的食物，没有豪华的房子，为了活下去，他们以偷窃的方式补贴家用，但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当中，他们不止偷来了维持生存的食物，还偷来了彼此最珍贵的亲情与爱。根据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妈妈咪呀2》将于8月3号在国内上映。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等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于8月10号在全国上映。由梁朝伟、吴亦凡、唐嫣等人主演的电影《欧洲攻略》将于8月17号在全国上映。同样在8月17号，电影《大轰炸》将公映。影片主演包括了刘烨、布鲁斯·威利斯、宋承宪、陈伟霆、范伟、马苏。电影讲述了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当中发生的故事。由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五兄弟主演的最新影片《黄金兄弟》定档9月21号在全国公映。第二届北京纪实影像周新闻发布会昨天举办，本届纪实影像周的口号是中国故事世界看见，期间将举办展映、展览、论坛、交易等活动，其中8月3号到9号国内外53部优秀纪录片将在北京展映。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主办方近日公布了首批入围电影名单，其中包括3部中国影片。中国导演万马才旦执导的影片《撞死了一只羊》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另外2部将在本届电影节非竞赛单元进行展映，包括张艺谋执导的《影》和台湾导演蔡明亮执导的《你的脸》。再来关注几场演唱会的消息。金玟岐2018大七电台全国巡回演唱会今晚登台北展剧场，从《岁月神偷》《思美人兮》这类影视歌曲，再到才华有限公司《新娘阿花》等传唱度颇高的作品，金玟岐以她独特的音乐气质赢得认可，大七电台是她的最新专辑。角色莫文蔚巡回演唱会将于9月22号在工人体育场开唱。 以上内容是由小鱼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那么西南部地区局地雨强还是比较大的，多云天气，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另外提醒一下大家的是，这个双休日期间哈，马上要到来的周末，天气是以晴为主，比较适宜假日出游，但是白天呢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也是比较大的，天气比较闷热。好，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神探出击。 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啊，北京时间的4点08分，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刚才说神探出击的是赵亮啊， 哎， 这个神探出击在今天好像是特别的应景儿， 嗯 啊，我是张帆， 哎，今天我们还有人加盟啊，因为今天到周五了， 今天是一个巅峰会， 对，而且这神探一般他总得有两个帮忙的，是吧？ 嗯，一个神探三个帮。 对啊，不帮忙呢，这要是神探遇到问题了，他问别人怎么办的时候没人问。 哦，那么有请袁芳。 来，有请特别喜欢神探狄仁杰的啊。 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北京电台的文学节目的编辑露露，欢迎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嗯，露露刚才叫袁芳的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称呼今天还满意否？ 不太开心。 其实一开始元芳这个芳字总让人能想起来女孩的名字，她那个芳正好是芳草的芳， 芳草的芳， 但是元芳这个称呼呢真的是让更多的朋友记住了啊，她的这个搭档啊，狄仁杰。 哎，对啊，那问问露露，这个新的狄仁杰你怎么看？你要不要 一口气没上来？ 新的狄仁杰 什么时候看？ 今天就是今天上映啊， 今天可以看啊。 露露是有期待吗？对这电影 我还挺想去看的。 这个徐克的这三部， 对四大天王嘛，新的这一部哈， 新的这部叫四大天王， 对， 从第一部开始叫通天帝国， 第二部 神 都龙 王， 哎，看了， 然后接下来四大天王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见面的一部。其实昨天晚上开始，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去影院看过了。比我们先看的朋友，得我们来说一说啊，你们是怎么看？ 哎，这个张帆今天还出了一道互动问题啊，四大天王都是 谁？四大天王是谁？上次你怎么说的？ 刘德华、张学友吧？ 啊，不是托塔李天王吗？ 李宁 说不成吗？四大天王嘛，对不对？哎，但是刘德华不演了，就不是这四大天王了。 刚才露露说了一个自己的答案，是 托塔李天王， 托塔李天王。 对啊， 这个四大天王其实是咱们这个神话传说当中源于这印度的啊，一个神话里面的。我们经常会在哪儿看到呢？会在庙里边看到， 对，对， 寺庙的门口， 对，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号称叫护法嘛，啊，是吧？有这个保护的作用，啊，这四大天王究竟是谁？我们把这个答案留给更多的听友们， 嗯， 是吧？ 好，哎，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小小的互动的问题吧。 对对对对对， 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说这四大天王是谁啊？ 这个还不知道这个活动的朋友呢，您可以去微信上瞧一瞧哪个微信公众号呢？北京文艺广播， 哎， 啊，这个不白打是吧？ 嗯嗯，对对对，啊。 来，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就是狄仁杰四大天王，他又引发了狄仁杰的一次观影高潮。 嗯， 很多人可能很期待，说徐老怪这十多年以来啊，这个拍了很多的作品了。叫狄仁杰这三部曲应该是他的重要作品。 对， 而狄仁杰这个，其实你要说这个故事呢，他是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啊，你看那几个人物，一个是包公啊，狄仁杰。啊，探案的还有谁？柯南啊， 那不是 中国老百姓是吧？ 这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故事，就是中国传统叫公案类吧？ 啊， 公案类这个小说，它是在这个叫明星小说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狄仁杰这个 对 更是厉害， 对 啊。 那么这个其实狄仁杰他有这个荷兰的这位汉学家啊，高罗佩先生，他这个是因为这一部叫这个狄公案哈。来出名的，就是其实很多人 特别奇怪啊，咱们不了解这个事儿，都朋友荷兰人写了一个， 很多人 河南人写的吧？ 不是，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实这个谁，大唐狄公案，他不是咱们中国人写的， 哎， 他是这位荷兰汉学家叫高罗佩先生。 对 啊， 所以是不是在这之后，其实咱们看到的大部分的影视化的作品，就是对狄仁杰这个影视的作品啊，基本上其实都是脱胎于他写的狄公案。 对， 你知道吗？一个文学作品节目的编辑，这个时候就很焦虑，我们是不是要去国外购买版权？突然一听，涉外， 涉外了。 他其实这个本来呢，他最早据我所知啊，他最早是五个故事，五个故事出了一版，是新加坡版，应该是上世纪的50年代啊。 露露记住这个线索，荷兰人的东西，新加坡出的， 对，新加坡出。后来呢，这出完之后没什么大动静 啊， 再之后出的是英文版，英文版是火了。啊，就是英文火了之后呢，就是告诉他说你必须就不断的写，不断的写。最后他是出了16本，然后又有了法文版。啊，当然现在是各种版本都出来了。 荷兰作家也会被催稿啊。 对，也会被催稿。就是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他生活那个年代，他也经历过战争年代。 他是个外交官嘛，你等会儿说。 对对，确实是啊。然后他对于这个汉学非常非常的喜欢。其中有一个案子叫玉珠案。他讲的是就是跟他的生活有这个对应的啊。那玉珠案一开始就讲的是，哎，就是在这个长安城，当时是这个瘟疫，然后肆虐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内阁呀，这个皇宫所有人全都搬出去了，只有狄仁杰一个人就在那个京城 继续办公， 哎，在京城留守。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空城计嘛， 这个时候就是盗贼风起，大案就是逐渐涌现。写这个的时候，据说这个当时这个高先生呢，他在那个地方是哪个国家我忘了啊，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瘟疫，有很多的疾病， 根据自己的环境， 对，就是跟他那个时候的那个生活状况，而且非常的窘迫，然后他坚持写作， 心中呼唤着狄仁杰， 真是跟他生活是有这个很明确的一个对应的。 对，说到这个狄仁杰他的这个故事的由来，我们刚才提到了狄公案，这是荷兰人的一部叫做探案小说集啊。刚才说了10多部啊，当中有很多故事后来脱胎于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作品。这些影视剧作品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徐克先生当然是他后来就是居上啊，这三部大电影真的是到今天为止不知道吸粉吸了多少了。 对， 好多好多人可能都在等待着这周末去看。那今天呢，我们捋着这个狄仁杰影视化的线索，咱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说说那些不同版本的狄仁杰。我们看一看。当然各位可能知道刘德华和赵又廷这是最新版本的两个狄仁杰。 对， 那在这之前呢，我们也 看过好多那个剧版的狄仁杰啊、 嗯，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回顾一下，看看哪一版是你最喜欢的。千万不要忘了，我们那个互动问题是跟庙里头的那四位有关。 哎，啊、是啊，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是哪四大天王？ 哎，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边说一边来跟大家互动， 嗯、 好吧、 嗯？ 好，刚才说的这个狄仁杰，我就想问一下露露， 哎、 狄仁杰这个故事啊、 嗯， 就是他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传奇，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我什么时候可能就是会看好多这个就是我学文科嘛， 是先从书里边知道， 先从书看到的， 哦、不是我们 就是 不是我们先从电视上看见的， 对、 啊、 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哈，之前就可能因为有原来有包青天这样的电视剧，就是好多人知道包公， 嗯、 就觉得就是原来小朋友不知道，还以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包公呢， 嗯、 那我们对这个人尊称哈、 嗯， 称他为包公，他是包青天，哎、嗯，相对的有一个狄公，那这两个人是能够相提并论的，两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破案的这么一位、 嗯、 这个探员哈，咱们现在说， 嗯、 所以 是 CIA 的， 哎，对，后来就了解到哦，还有这么一部另外一个这么一位官员，他在当时破案、 嗯、 受到大家尊敬，是这么了解到的。 嗯、 后来看到了TVB 的版本的狄仁杰。 哦，你还看过香港版的狄仁杰、 那个不算是 TVB 的，包括欧阳震华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这个香港的狄仁杰也不是 TVB 最有代表性的电视剧之一，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香港版本的狄仁杰。 哦，露露露，这个已经把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说出来了。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是吧？ 对对对。 这哪一个版本？咱们跟大家要罗列一下啊。 好的好的。 看看各位是不是都看过这些个版本？我刚才问了赵亮，我说你有没有看过？我小的时候啊，我问他，我说我小的时候你看过我那时候时代的那狄仁杰吗？什么时代呢？我记得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有狄仁杰的电视剧作品了。 哦， 后来呢，大家可能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看到过太原电视台拍的五十集电视剧， 嗯， 他的名字好多朋友刚才在平台上已经说出来了， 嗯， 叫《狄仁杰断案传奇》， 嗯 嗯， 这个名字熟悉吗？各位？狄仁杰断案传奇 听过， 我不太熟悉、 啊、我就知道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有这个话说天下节目，当时 讲 过狄仁杰断案 传奇。嗯，这个断案传奇啊是1987年开始拍的， 嚯 啊， 真久远的。 刚才张亮所说的那个狄公案当中的五个故事他都拍了、 嗯、哦， 黄金案、 比较忠实原著， 哎，断指记、莲池蛙声和玉珠串，谁演的、嗯、当时这个演员叫孙成正。后来呢再拍另外的新版本续集的时候、 嗯嗯、 是由另外一位江苏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叫马昌玉、 哦、 这两位啊大家在网上去查一查，哎呀、 嗯、 真的有一位啊就是那种仙风道骨、 哦、 啊，看起来特别的有那个狄公当年的风范、 嗯、 就是你看那个画像啊、 嗯、 你越看越像 啊、 嗯、就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家记忆可能比较深的是胖一点的狄仁杰，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啊，老 一会儿发那个微信平台给大家看看呗， 啊、 就是那个道骨仙风的、 哎、对对对 照片，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啊。 对对 这样啊，我们说到这个狄仁杰断案传奇，我就觉得每次说的是我是这里面最老的，就是、希望这个听友当中也有跟我差不多啊年龄的朋友，有共同记忆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狄仁杰断案传奇在上个世纪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嗯，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我想杀害小姐。只因小姐被县令找到，害怕她供出我来，为保全自己，我不得已杀人灭口啊！破釜沉舟，铤而走险，非我不能啊！实乃天不助我呀！ 你这种人总是自以为聪明，却利令智昏，处处露出破绽。等事情败露之后，就推责任于老天爷。其实老天爷岂能助恶，纵火者必自焚，这是人世间的法则。来啊， 来， 将人犯押回县衙，一律处置。 快走。 听到当时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觉得狄仁杰是一脸正气啊， 嗯， 不太像是后来我们看到狄仁杰在这个，比如说他的，我们刚才说的胖胖狄仁杰啊、 嗯， 或者是今天看到《神都龙王》啊，《通天帝国》啊，包括刚刚要来的这一部啊， 嗯 《四大天王》里边狄仁杰， 对， 又帅气啊， 嗯， 是偶像型的狄仁杰。 对， 你说听这个录音，我一种什么感慨啊？ 嗯、 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文艺作品啊，它是就是非常的标准啊， 很正规哈， 特别正规， 嗯，一板一眼， 声音质量还非常好， 是 吧？ 好好听，嗯。 啊，但是其实狄仁杰在那个小说当中，他的形象跟包公就是完全不一样。 哎， 他白是吧？ 对，嗨，就是狄仁杰这个，你知道他大理寺卿嘛，是吧？ 嗯、 他最高做到大理寺卿，大理寺卿实际上是就是相当于 最高法院院长吧，就是今天这么一 终身大法官。 哎，对对，是这么个这个角色。但是呢，他是一个就是其实还蛮有幽默感的人，然后也 是他本身是这样一个人， 对，就是也比较乐观啊， 不是很严肃那种， 对，不是 包大人那种， 对对对对， 不怒自威啊， 哎，对对，可能那个黑脸那么着他还。比较严肃啊， 对对对， 这白脸的胖胖的是吧？这连环花， 那就 他长得萌， 这个胖胖版还是比较复原的喽。 嗯， 就是说跟那个小说当中那个形象啊，还是有一些挺像。 但是我要说了，就是刚才我们都说胖胖版， 嗯， 胖胖版也不止一个 啊， 是吧？胖胖版有好多个，你比方说。叫元芳的那个胖胖的大家记得比较清楚是吧，那是梁冠华老师的啊。那么还有一个胖胖版是谁的呢，刚才也是一个华字辈的， 对， 是吧，叫欧阳震华。 欧阳震华。 欧阳震华这版刚才温冰已经提到了，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说到探案超喜欢欧阳震华演的洗冤录。 洗冤录。 洗冤录呢其实是宋词的武 宋词。 所以他们说欧阳震华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老演这种断案的。 现代剧也是断案的。 是吧，宋词他演过。还有就是刚才露露提到的欧阳震华版的这个 狄仁杰 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你看他也是个萌萌的啊，胖嘟嘟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在这个欧阳震华的演绎之下，狄仁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狄仁杰，你竟然目无法纪，公然闯入店里，你该当何罪？ 皇上，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狄仁杰有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出皇上的手掌心呢，因此草民狄仁杰前来自首。草民狄仁杰目无朝纲，擅出天牢，私闯大殿，此第一罪。第二罪，草民以一介布衣私自调查朝廷命官，实属大逆不道。第三罪，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妄自推断朝廷命官的所作所为，犯了欺君之罪。第四罪。 行了行了，朕不要听这些，你究竟要说什么呀？朕是照你昨天的推断放了柳元直，封了关重阳，你的意思是说朕是在是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下做的决定，那朕是昏君了。 皇上，草民不是这个意思。 既然你举不出证人来，那朕就请个证人上来给你看看。起来吧。 谢皇上。 来啊。 刚才听到的这是欧阳震华版的狄仁杰，这个狄仁杰跟刚才那个比是不是就进步多了啊？不是，他这个时代进步多了啊，他已经有了这个有某一种这个小小的那个调皮的气质。 你看我刚才 想，他是在拿话在业务的， 对，能感觉出来。 我想一个什么就是很搞笑的场景，当然这个电视剧里没有，因为那个狄仁杰跟武则天俩是老乡嘛，都是山西人，都是山西人啊。你说这要在朝堂之上，他们两个用山西方言说一说，是吧？别的人听不懂， 就跟克老七说的那个样子， 多有意思。 狄大哥讲话里，哎，不对，串了。 哎，你说到中年去了啊？ 李太偏是吧？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狄仁杰的不同版本，各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在你看过的所有的影视作品当中，哪一个狄仁杰是你最喜欢的啊？我们刚才说了有特别正经的啊，一本正经，正经八百，还有那个特别萌的胖嘟嘟的，其实在狄仁杰的这个版本当中有很多啊，都是这个不同的年龄段的狄仁杰 啊， 哎，有些狄仁杰可能年岁比较大，你比方说我们说到徐克先生的这个三部， 比较成熟， 这三部当中，成熟狄仁杰是谁啊？刘德华， 刘德华，对， 刘德华在第一部里面应该是在《通天帝国》里面， 其实，这个他大部分的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他应该都是在太宗时期，到武则天的时候，他基本已经是 确实是老人了， 老人了，对，所以有这个武则天这个参与的戏，反正我看刘德华还更舒服一些吧，我觉得更像一些啊。 露露怎么看？在徐克导演的这个镜头之下， 你更喜欢 刘德华 哪版？ 赵又廷。 赵又廷， 你更喜欢赵又廷？ 对 啊， 为什么？ 就是可能跟演员的特点也有关系哈，因为我们刘德华的影视作品实在是很多，那他就是历尽沧桑的这种感觉去破案呢，就有一种他还是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我掌握中，这种东西在不停的传递给你 啊。 但是如果你看一个年轻版的一个青年去破案，他跟你一样懵懂，一样要抽丝剥茧，一样要从一点点蛛丝马迹当中去寻找真相，这个代入感会更强。反正是我看两部电影的这个感觉，就是我在看刘德华办案，但是我跟赵又廷一样同呼吸共命运，我很紧张，就是这种

大家好，我是露露。 嗯，欢迎我们的文学编辑露露哈，在今天的这个巅峰会里面，跟我们一块来说说狄仁杰。 嗯， 刚才说了这个狄仁杰有很多的版本，徐克导演在今天刚刚到来的这一部应该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是赵又廷的第二次狄仁杰的演出。 嗯， 加上2010年刘德华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在徐克的镜头之下应该有两个狄仁杰的样貌了，一个是年轻版的赵又廷，一个是稍微的成熟一些的刘德华。 哎，上半段我一口误啊，神这位朋友提醒我， 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狄仁杰，历史上狄仁杰他的青壮年时期应该是在唐高宗时期， 高宗时期， 啊、我说成了太宗。 哦， 对， 对，你给 高宗李治， 你给他弄的这个年代出生的更早了。 哎，对。 我们刚回到这个狄仁杰的这个本身啊，狄仁杰，你说扮演的这么多个版本，这么多的人都演过狄仁杰， 嗯， 我们要不然数一数吧，都有哪些个演员演过狄仁杰？ 好， 这个比较好。 嗯，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一块听过的有说了，太原话剧团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孙承正先生演过，来自江苏人民艺术剧院的马昌钰先生演过，这是比较早的狄仁杰断传奇当中的狄仁杰的两位演员。那接下来呢还有谁呢？我们先不说他们的作品啊，先说说是谁演过。 嗯， 寇世勋演过狄仁杰。 嚯 啊， 这个我还挺想看的， 是吧？刚才听了欧阳震华演过狄仁杰， 嗯 啊，然后梁冠华不用说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胖胖的狄仁杰啊，还有傅大龙演过狄仁杰，陈宝国演过狄仁杰， 陈宝国也演过。 对啊，接下来呢，其实在这个少年神探狄仁杰当中，还有更年轻的演员演过狄仁杰。我说几个名字，大家猜吧，好吧？黄宗泽、马天宇、袁弘。 哦， 你猜猜谁是当年的少年狄仁杰？ 这个我知道，赵亮 铲。啊，知道是吧？ 知道 吧？ 对， 你看他。都知道的是少年神探， 那看来你这看来你还真是迷恋少年神探。 我还喜欢看柯南。 就是最后还有朋友给提供答案嘛，说这个你还跟我狄仁杰你们没有说到吗？ 嗯， 王者荣耀当中的狄仁杰。 连狄仁杰都有哈。 对，有 哦， 你想到的人都有。 嗯， 应有尽有。 好， 刚说这么多狄仁杰，你们对哪个狄仁杰更感兴趣一点啊？ 嗯，我想看看那个寇世勋那个版本的啊。 寇世勋版本的 啊，真不知道他演的是什么样的。 护国良相狄仁杰是吧？那这样，我们先从一个片段听一听。当然，我们知道肯定都是配音的这个作品了，是吧？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寇世勋老师啊，摇身一变，神探狄仁杰。 老爷， 你们都下去吧。 是。 狄大人，请坐。他们都死了，现在你开心了。狄大人，你这是什么话呀？他们是我的亲侄子、亲侄媳妇，那都是我的亲人呐！你还有脸称他们是亲人？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连孩子们那点最可怜、最可爱的感情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你？我一直以为狄大人是一位破案专家，可是我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大情种啊！哎，连我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也给你看破了，我真是不得不佩服你啊！但是你没有办法，你一点把柄也抓不到。嘿，怎么样？你这心里头是不是觉得很窝囊、很憋气、很不是滋味啊？来，啊，狄大人，我这有上好的茶叶，要不要给你消消气呀？啊， 你混蛋！ 我不但是混蛋，我是混蛋中的混蛋。 我以为他要说我是混蛋当中的战斗机。 还是能听出那个年代的这个风格。 这是寇世勋先生当年在护国良相啊狄仁杰当中的演出。这是这一段应该是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狄仁杰怒怼武三思啊。武三思简直这个形象就已经猥琐的不行了。狄仁杰气得牙痒痒。而刚才大家听里面有一个声音，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有一个音效是这样的，仿佛是一个碎玻璃的那个声音，或者一个又像是一个什么一个器具发出来的。其实狄仁杰是在干嘛你知道吗？ 摔惨。 在玩核桃。 哦，玩核桃。 哎，狄仁杰玩核桃， 跟他那个样子还不太匹配啊。 而且是寇世勋老师 啊，那是正言厉色那个。 原来如此。 对， 刚才确实听到了他的那个就是英雄气概啊，气得牙痒痒啊。这是寇世勋在护无良相狄仁杰当中的演出。其实刚才说了啊，这个最著名最著名的还得算是梁冠华和张子健，从2000没记错到04年开始，神探狄仁杰， 哎，对，他们这是这个元芳怎么看啊？这个是在网上就红起来的。 哦， 不过我 你会那句吗？ 我听一说法说，其实这句话不是经常在电视剧中出现， 但是大家后来把它当成梗了嘛？ 对对对对， 你会那句吗？ 那怎么看？ 你会唱的那句吗？ 啊，还唱着出来的？ 你听这个啊。怎么样？这局没学过吧？ 没学过。要都这么说话，这案子判不了。太慢了，这 京戏版的元芳，你怎么看？这个应该是最深入人心的。但是其实大家对于狄仁杰，因为从小啊，你可能对狄仁杰的形象啊，或者他的这个整个的那个样貌，你有一个自己的揣摩和把握。所以你会对有一些形象你不太感冒。有人就对狄仁杰，梁冠华老师的这个神探狄仁杰就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呢，这一版应该还是在网上流传最多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 比较深入人心吧？ 对，就是古代版的重案六组的形象、就是那种感觉。 他们不是后来还拍了一版他们自己那个民国戏吗？还是一个那个潜伏的一个戏吗？也是他们几个人 啊、确实， 梁冠华、张子健，他们这个设计呢，就有点像包青天里面啊、因为给他配了个元芳，就相当于配了个展昭、 对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的， 这是04年的神探狄仁杰，这个多说一句，就是神探狄仁杰拍到最后，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就是戏外的花絮，说他的制片人啊、导演啊，包括他的其他一个创作主创人员，分道扬镳了，各自又拍各自的狄仁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唯一不改的是对狄仁杰的爱。 这个梁冠华老师后来给他配的就不是张子健了。是别人跟他演在后来的几部狄仁杰。而有的狄仁杰就不能叫神探狄仁杰。后来没办法，逼得没办法，起了名字叫神断狄仁杰。 神断狄仁杰，好家伙啊、 这个狄仁杰这个 IP 太火了、大家都喜欢。刚才说的这是04年的神探狄仁杰。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10年的时候拍了一版叫神探狄仁杰前传。这个神探狄仁杰，你拍前传是徐克老师的做法吗？ 对， 是吧？ 是的。 对，现在这个三部是不是就有时间上的一个颠倒？ 实际上第一部它是叫所谓正传嘛，后边两部它拍的都是前传。其实这第三部来的是四大天王，要是按照网传的那个22部片单呢，它算外传啊。那片单当中那么多啊，都在拍的啊，有22部，但是还没有四大天王这部。 这个前传其实从电视剧里边已经开始这么干了啊。10年拍前传的时候，一想着梁冠华老师，你说他要是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呢？ 谁来演呢？ 谁演梁冠华老师年轻的时候？ 梁冠华的 还得是圆圆的脸是吧？后来他们找啊找啊，终于找了一个。长长条条的脸， 嗨、 谁呢？我们听听这个声音，这个也是配音版啊。这是来自傅大龙，里面还有杨幂啊，杨幂出演的叫《神探狄仁杰前传》。 来人呢？ 大人，是谁啊？ 带他醒酒，醒了酒之后，立刻送到后堂来。你头上这朵花可真是漂亮，哪儿买的？ 是翠屏楼的姑娘送我的。 翠屏楼出下的白玫瑰，会不会一定就有红玫瑰呢？ 大人，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是亳州府衙门。 衙门？那您是？ 我叫狄仁杰。 狄大人，小的参见狄大人。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听到这一句台词不容易啊，就是自己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狄仁杰。自称狄仁杰。这是狄仁杰前传啊，神探狄仁杰前传。这个其实说到这个戏呢，它就跟我们看到的狄仁杰断案啊有很多的不一样了。这个它反映了什么事儿呢？基本上这个大的线索是李唐跟吴州啊，跟周武之间的权位之争。 其实这个大的背景一直在狄仁杰的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 对， 因为老师在说他是武则天的人。 其实在这个有这个小说之前，狄仁杰的形象也不是中国的福尔摩斯的这个形象。他多数还是就是在政治上吧，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我们知道这个武则天还政于这个李唐王朝，可能狄仁杰呢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吧？因为他一直对自己的继承人，他不知道你说这唯一的女皇，我这皇位传给谁呀？所以狄仁杰其实是建议他，你要还政于他这个唐王朝啊，还政于李唐。所以其实狄公啊，在历史上啊，对于这个武周和唐的这个过渡这稳定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狄仁杰他在整个他的这一生当中，他不是断案，断案其实本来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就是其实他确实解决了很多案子，但是他那是做地方官的时候， 你知道他参与什么事儿最多？参与这个给武则天出个主意啊， 哎， 是吧？ 对，确实， 怎么跟他们斗啊？然后 是 内阁， 所以你看这个徐克先生的这几部当中，你看包括《神都洛阳》在内啊，这里头都是说有阴谋，对谁的阴谋？对这个武则天的 阴谋，是 对于这个女皇的阴谋。所以在很多戏里面，包括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叫龙珠风暴，这个电视剧是更早了，2000年的作品 啊。 这谁演的武则天呢？我们先说一下，宋春丽老师。 哦 啊，谁演这个狄仁杰呢？陈宝国老师。 哦， 你说 这个组合 强大的 这组合，怎么听怎么像那个家庭戏啊？ 咱们听不到里面还有一个人了，但是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 啊， 教主黄晓明。 哎， 对，他的声音听不到，但是咱们听的这段呢，就是在这个朝堂之上，武则天跟狄仁杰啊，两个人在对话，说什么事儿呢？说的就是针对这个天下呀、苍生啊，针对这个朝政啊，针对武则天的阴谋啊，这俩人有一番对话。我们听听这一段啊，是陈宝国和宋春丽的狄仁杰与武则天。 什么？西域王送给皇上的龙珠？途中被盗， 大周盛世，歌舞升平，怎么会出现这种鸡鸣狗盗之徒？据说西域王为此大为恼火，这让我大周颜面何在？让朕的颜面何在？朕倒不是为了那个什么价值连城的龙珠，只是这种事情张扬出去，让我大周，狄爱卿，你怎么不说话？ 皇上，臣以为这不像一件普通的盗窃案。 哦， 西域驸马携带龙珠前来洛阳，三关驻军自然会派专人要严密保护。一般的窃贼是不敢冒此风险的。根据刘芝的叙述，臣以为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最后一句台词已经非常现代戏了，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 对， 一小错。这是刚才听到陈宝国先生在2000年，不过我确实很遗憾的是没有用他的原声，只用了一个配音，这个配音真的是叫减色不少啊， 这怎么听怎么不像陈宝国， 特别别扭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刚才盘点的这些武则天，不是武则天啊，老说武则天就老，这个不说皇上，说这个大臣、 重臣啊， 他最后是做的大理寺卿，是吧？这是狄仁杰，狄仁杰的不同版本呢，从我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么多个版本。但是都没有特别我们说在大荧幕上出彩的地方。到了徐克先生手里，从2010年开始，狄仁杰通天帝国一直到今天，这第三部叫四大天王。有人说这真的是构建叫狄仁杰电影宇宙嘛。 有点像 啊。 赵亮跟大家透露一消息，说是有20多部啊，关于狄仁杰的这个版本正在创作的。 这个到现在我们节目也是快结束了，得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了，是吧？咱们互动的答案 分别是谁？ 哎， 这个刚才我走自己的路，包括刚才四一都说了一个很特别的答案啊，他们是这么说的：魔力海、魔力青、魔力兽、魔力红。 哎，对啊，确实 有雪里红吗？ 没毛病， 没毛病。基本上就是那么对应的啊，东方持国天王。